想有一个温柔呼啸而过的清澈，是夜晚最寻常的一幕，就在不远处，是我最初来到的地方。在哪里我才能够遇见生命中的你？我知道在人群里你也在寻找，生活从那天以后，有些路再不怕一人走。有人说爱是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， 一个人擦泪，一个人好累。

在等着谁？谁在爱你？你在爱着谁？谁在爱我？我在爱着谁？ 温柔手能抚慰我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思念。哦，如果你想忘记，我也能适应。我多希望你也少看的时间。哦，把歌词听到最后再说再见。从我的眼泪让它留下一点。哦，越过你坏的情话，听来用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你仿佛从没见过。

光。山伯父是真假借，只有三句不分明难断。我要这铁棒有何用？我要这变化有如何？还是不三句不分明难断。我要这铁棒有何用？我要这变化又如何？还是不安，还是一种 好再见呢？那年我失去最

说你那边鲜花还在开，所以我要去看你和大海。

世界并非那么凄凉。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我遗忘这世界还剩一天的光亮。 谁把你放在心里头，尽管未必能够长相厮守，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，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。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，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。 诗歌红酒时光，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。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全国政协委员张毅和表示，乡村教育发展的关键所在是要建立一支富有情怀和理想、专业优良、甘于奉献的乡村教师队伍。在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方面，能否转变观念，让乡村教师成为乡村的高收入阶层，下大决心大幅度地提高乡村教师的收入水平，让那些有心投入乡村教育事业的年轻人可以昂首挺胸，获得尊严，安心教学。经典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日前，教育部党组印发文件，明确学校党委对本校学生党建工作负主体责任，要求发展党员要坚持入党自愿原则和个别吸收原则，防止把学习成绩作为党员发展的唯一条件。2016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近日公布，公报显示，2016年全国完成造林678.8万公顷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3.5平方米，所有天然林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，森林得到有效保护。2016年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各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件1886起，抓获犯罪嫌疑人4261名，其中银行、教育、工商、电信、快递、证券、电商网站等行业内部人员391名，黑客98名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之后另一年的春天，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，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，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。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，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，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，撑住一片蓝天。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，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，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，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。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，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，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。分开是另一年的春天，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，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，哭的一声飞得来。 变老远了，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，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。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，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，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，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。Oh wait, if you listen to the rhythm of the pouring rain, 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，失落伤得多深，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。流下的眼泪，流下的智慧，爱情会天亮雨一定会黑，世界会等我，他问我冬天过去 这是一首很让人心灵愉快的歌曲，拨云见日的感觉，来自于王力宏《春雨里洗过的太阳》。不知道你发现没有，歌曲当中有一段非常轻快的口哨音，很俏皮也很抓人，是不是很有春天的感觉呢？这里是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春光很明媚，春日的夜晚也可以很美。听到来自于江美琪翻唱羽泉的歌曲《最美》。 每一朵都像你那样美。

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九六九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，车舞飞扬。 在当今自动挡横行的时代，也许很久以后市场上就不会再有手动挡汽车的销售了。很多新手司机开起车来都是一个 D 档走天下，作为驾驶者还是要了解一下自动挡其他档位的作用的。自动挡车档位上面有这样一个 OD 按键，看起来不太显眼，但是作用却很大，相信大部分车主都没有使用过，也不清楚它的用途。当你在需要长时间开车下坡的路段按下 OD 键，能让车处在三档以内的低档位，而这个时候它是利用了发动机的制动，可减少刹车，利于行车安全。在市区遇到堵车时，经常走走停停的会让汽车自动换挡，耗油不说，而且刹车片磨损大， 这时候就可以按下 OD 键，避免上面的问题，延长汽车寿命。另外大家都知道，超车的时候猛踩油门超车效果不佳，可以按下 OD 键固定汽车档位，增加扭矩，加大的扭转会让发动机转速加大，此时加速就会很方便超车了。对于自动挡车来说，保养很关键，要想长期行驶自如，保持良好的状态，车主就必须多上心，对该做的保养一定不能省。如果近来您发现自动排挡车换挡时震动比较大，换挡速度也比较迟缓，那说明你该给变速箱换油了。自动挡车不比手动挡车，手动变速箱构造比较简单，即使该换油了，多撑些日子也无妨，自动挡车的换油可就省不得了，否则时间一长车子就会出问题。自动挡车在使用过程中不断的自动换齿轮，齿轮难免出现磨损，为了避免严重损坏，保障其长期的功能，自动变速箱中需要注入机油润滑。现在自动挡车的变速箱的体积都相当小，齿轮在转动时产生的热量较难散发，因此需要性能良好的润滑剂保护齿轮。今天969车舞飞扬，我是亚威，不要觉得开自动挡车就疏忽了保养，保养好自己的爱车，好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。 趁着你还没醒来，我已悄悄地离开，迎着第一缕风，穿过最后的雾霭，黎明还没升起来，心里已经有期待，虽然还有伤痛，早已习惯了忍耐。我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，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，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，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。Yeah.

小草冲破了土地，大地披上嫩绿色的地毯，春天在泥土里，花儿开满了枝头，招蜂引蝶，灿烂芬芳。春天在花儿里，垂柳新芽似的珠帘垂挂，春天在随风摇曳的柳之间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春天就在你身边，赶快去寻找他们吧。 下星光，为我指引对的方向，随着候鸟迁徙南方，幸福怎么会不小心就把我遗忘？望云淡风轻，旅途漫长，等云涌风轻，就带着伤，从你宽阔肩膀眺望，芦苇花开满的地方，见过失望的人更懂得去拥抱太阳。终于放手让你飞翔自由，我的爱化成羽毛坠落，想紧握却不能握的手，轻轻一碰碎成寂寞，告诉我你也会想念我。光云淡风轻，旅途漫长，爱化成羽毛坠落，想紧握却不能握的手，轻轻一碰碎成寂寞，告诉我你也会想念我。让你走，让爱走，解脱我失去过，我从头却拥有我，拥有过你温柔就不忘爱过。终于放手让你飞翔自由，我的爱化成羽毛坠落，想紧我却不能握的手，轻轻一碰碎成寂寞，告诉我你想念我。终于放手让你飞翔自由，你的爱存在过就任谁也带不走， 我在心疼着， 盛开着，让美好都遗忘了，你学背对的。我是沉默的，我只好假装我已不爱了，催眠自己我们不适合。我放开你了，我已不爱了，说一个谎在离别时刻，就当作最后是我不爱了。关上门以后，就算爱你又如何？在爱谁呢？谁在想你呢？哦，是什么在反复着，让回忆都泛起了？你是遥远的，我是孤独的。我只好假装我已不爱了，催眠自己我们不适合。我放开你了，我已不爱了，说一个谎在离别时刻，就当作最后是我不爱了。关上门以后，就算爱你又如何？哦，是什么在伤害着？ 这里是 FM 九六九。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